有时候太多的语言会挤破宁静的空间，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清晰的思路，车窗外的阳光在这个时候显得格外耀眼。忙过一个上午，注意要及时补充体能哦。北京时间12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 拒绝截肢，拒绝手术。北京中研中医院特色专科采用纯中医专业治疗脉管炎、糖尿病足、动脉闭塞硬化症。北京市医保农合定点单位，地址北京市房山良乡长虹东路18号，专家热线0106938877。 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城堡绿荫，洁白婚纱，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就都有了。圆梦热线0108036-0997。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959资讯快报。 据保定日报讯，经专家评审和综合审查，日前25家单位被认定为第二批河北省居民融合产学研用示范基地，其中保定市8家企业入围。到目前，保定市共有13家省居民融合产学研用示范基地。据了解，为促进全省居民融合深度发展，培育建立居民协同科技创新体系，提升河北省军工的层次和水平，更好地服务于全省经济社会建设，省国防科技工业局、省科技厅、省发改委、省教育厅、省知识产权局等5部门积极开展河北省居民融合产学研用基地建设工作。保定市新增8家单位，注重产学研用的紧密结合，推进国防科技成果转化，促进民用产品和技术参与装备科研生产，为全省全市居民融合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7月14日下午，贺州市召开全市审计工作培训会议，邀请河北省审计组组长李永春同志就领导干部履职担当有关内容进行授课，进一步深化党员干部对审计工作的认识，增强履职能力和担当精神，为全市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我是佳辉，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传承文明之风。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Thank you.

时光来自许巍，许巍的歌有颓废的感觉，但是歌词里面却带着一种励志的味道。对于流行音乐而言，究竟是乐曲本身重要还是歌词更重要呢？这样的疑问针对的就是许巍这样的歌者，他的歌都很简单，但是却偏偏有着动人的力量。继续来听梅艳芳《一生爱你千百回》。 总在你身边， 让你love me。

羡慕你，来自江美琪。节目的最后要为您放送到的歌是来自苏有朋演唱的《真心痴心换你的心》。欢迎关注公众号疯狂特购，特别的特，购物的购，边听网播边互动，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吧。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我是舒雅，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成长的路就像一座山，充满了曲折，太年轻不是我的错，不能当作借口。我也知道时间太多愁，不是相爱就足够。用真心痴心换你的心，守候一生最美丽的梦。也许誓言毕竟太远，不变的是这一天真。用真心痴心换你的心，别再冷漠伤透我的心。就让岁月留下见证，冷冷世间火热的心。